Make Me Wonder 来自于活力满满的 Maroon 5，下午的3:0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周五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我希望这样的一种动感的旋律可以让一直在办公室里忙碌的朋友想要起身的活动活动，也能够顺便增加一些热量和活力。因为我发现即便是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哈，不出去的人也会觉得说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冷哈，手脚是冰凉的，所以我现在直播的时候毛衣外面还披了一个毯子。昨天和今天需要在外面奔忙的朋友，除非是你身上的脂肪真的很雄厚，不然可能都应该是同样一种感受，就是在冷风当中瑟瑟发抖。我今天来台里的时候呢，到了办公室，然后同事们正在说啊，今天好冷好冷，感觉在外面多待一会儿都不行。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有插，没有搭茬，因为停好车走过来有几分钟的路途，因为面部没有做好一些防护，也没戴口罩，也没戴围巾，所以整个面部冻僵了，需要喝一口温润的水之后才能够搭话接茬。今年冬天最强的寒潮正在从南到北影响着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城市和地区，所以真的是要穿暖穿厚再穿暖再穿厚。希望在可以好好休息的周末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不要生病也不要感冒。来让来自于马来西亚超级温暖的两位歌手，两位歌者，飞驰梁静茹和光良，用一首老歌来温暖你。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有些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可能等你回家，在我们相识的 确实拥抱会带来温度，带给温暖，但是也抵不过到了冬天的时候，到了非常非常冷的时候，该穿什么就穿什么，所以羊绒啊、羊毛啊、棉袄啊、厚围巾、毛线帽子、手套什么的还是要带起来，那些漂亮但是不实用也不丁事儿、不御寒的衣服还是让他们乖乖到箱子里面睡觉去好了。收音机旁的依依，我是第一次看你的样子，我觉得今天应该穿成你这样，就是帽子、口罩、衣服裹到已经我认不出来你是男是女了。原谅我，周末快乐。 这份爱还值不值得努力去维持，你偶尔有点小自私，我偶尔有点小固执，合适。你拥抱我深情表示，闹情绪是浪费生命的事，要停止还应该想做实验室，可以让梦想变真实，想体谅的会是幸福种子。你的手是最暖的围巾，呵护我度过最冷的情绪，我的眼是最亮的真心，当你陷入了困境就会温柔指引，爱是 谢谢很温暖的 SHE 带来这首围巾，送给今天出门没有带围巾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对，今天除了说有寒潮之外呢，也要强调一下大雪节气已经到了，在中午的12:26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大雪节气。24节气当中的它呢，也是标志着仲冬正式的开始，也就是说今年冬天已经过去一半了。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莫名踏实感，也就是再坚持坚持，再咬咬牙坚持坚持，春天就不远了，过年的假期也不远了哈。现在就差一场特别像样的大雪了。和你一起唱，跟我联络方式：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I'm not surprised, not everything lasts. I've broken my heart so many times, I stop keeping track. Talk myself in, I talk myself out.I get all worked up, then I let myself down. I tried so very hard not to lose it. I came up with a million excuses. I thought of every possibility. And I know someday that it'll all turn up. get so much more than I get.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I might have to wait, I'll never give up. I guess it's half timing and the other half's luck. Wherever you are, whenever it's right, you'll come out of nowhere and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that we can be so amazing. And baby, your love is gonna change me. And now I can see every possibility. But somehow I know that it'll all turn out. And you'll make me work so we can work to work it out. And I promise you, kid, I'll get so much more than I get.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They say turn out, and I'll work to work it out. Promise you, kid, I'll give more than I get, than I get, than I get.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Michael Bublé, haven't met you yet.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收音机旁的费劲儿，你确定你发现你不是夏天的着装吗？短袖。真的，我要是你同事，不是，我要是你媳妇儿，我说死你。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赶紧利用片花时间告诉我你们办公室的室温多少度啊！我再来考量一下你到底穿这身合不合适。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甜，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 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 好妹妹跟黄龄来共同合作演绎的一首老歌新唱，我不想说。我突然间有了一种穿越时空，好像把当年扮演打工妹的陈小艺和整个剧集里面那些重要角色都通通拉到了20多年后的2012年。对，没错错，没错错，2012年。经常上网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8012是什么梗哈。虽然很多东西都发展的变化的让我们使用的很得心应手了，但是当一些老歌早些年前很熟悉的一些旋律响起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有那么几秒钟瞬间进入到一种很恍惚的感受，可能会觉得说时光真的一下子走过了这么多年吗？时间脚步真的好快。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每一天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点推介影片《照相师》，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将于本月12号起在全国上映。影片聚焦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普通人，通过讲述老照相师蔡祥仁一家三代在深圳老城经营照相馆的故事，来折射改革开放40年的风云变幻。据导演张维介绍说，照相师通过深圳特区一个家族企业的变迁，将一家人的故事放置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时代发展浪潮中创造美好生活的景象。影片把第一代深圳人的坚持、第二代深圳人的变革与传承、第三代深圳人的创新浓缩在一家照相馆中，三代传承细微中见宏观。他说，电影是写给深圳、写给改革开放40年的一首深情之歌。最后来关注，因《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大象席地而坐》等作品走进观众视野的演员张宇再出新作，由他和马丽主演的电影《东北虎》在黑龙江鹤岗开机，并同步曝光海报。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他那过 从这首歌在广播当中播放的效果，呈现的效果，你就能够感受出来它是首多么多么久远的一首老歌。1980年的时候，成林的第一首知名代表作《妈妈的吻》收录在成林的专辑《小螺号》当中，傅林作词，古建芬作曲，在198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传递出了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的乡村的人文情怀，也是当时很小的时候，我忘了他哪一年听到了，应该是83、84年，但是应该学唱应该是在五六岁的时候，也是我最早体会到的一首表达母子间真挚感情的这样一首歌，算是一首非常早期的草根文化的作品。音乐人王富林说过，说这首《妈妈的吻》带来的意境，当年的确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而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就是要给这样的一些乡村文化带来一些改变。刚才可能在听歌过程当中有一些情不自禁就跟着唱起来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也是到了保温杯里面泡枸杞，然后汤里面会加西洋参的年纪了啊！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的直播，下午的3:38 FM974 北京乐广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老狼。 多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无穷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寂静风雨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历经风雨，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orry, I've never told you all I wanted to say, and now it's too late to hold you, 'cause you've flown away so far away. 夸一首歌好听到说撼动心灵。 Mariah Carey One Sweet Day， 希望对于你来说即将到来的周末也是一个 Sweet Weekend， 非常甜蜜的周末。要对收音机旁刚才给我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顾小飞啊 GUXF 说，他说冬季雪天出生的我对冰雪之约尤为的期待，是，我也很喜欢冬天的雪，但也期待在冬奥会来临之前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锻炼一下你的滑雪滑冰的技能。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在周五的直播，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手边调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在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 DJ 戴毅，我们下周一见。 走过了春夏秋天，雨季的漫长，终于也来到冬季的严寒，生命的